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师兄，嗱，我首先咧讲讲，即系你哋嚟到佛堂咧，唔论去边一间道场，咁你一来到咧，你先拜佛。嗱，咁如果有法好似念经啊、拜忏咧，都系一齐拜嘅，呢个都系事实。嗱，咁凡系讲经咧，咁啊法师拜咧，你哋就唔使跟住法师拜嘅，因为呢啲系规矩，系法师一个人自己拜嘅。咁啊，有啲地方咧就即系法师登咗座，即系坐上呢个主位啦，要讲啦，咁你哋先至拜，咁又得。不过咧，加唔系在咧，唔好大家乱啊！咁咪就大家坐定定，咁我同大家讲就好啦，就唔使点嚟啦。你嚟到，你嚟到之前咧，即系法师未曾登座之前咧，你哋先拜佛都系啱嘅就可以啦。嗱，咁我今晚咧就继续讲观自在菩萨。嗱，我上一次讲呢个自在咧，就系讲咗。我呢个故事就讲呢个邓忍峰禅师，咁佢入咗定之后咧，即系无我修呢个波野法门，咁啊连我都冇咗啦，所以阎罗王啊见到个寿元尽啦，派啲佢鬼出嚟捉佢咧，佢都望咗我啦，当然就捉佢唔到，睇佢唔到啦，但系由于佢一念咧对佢呢一个。即系呢个供佛呢个杯系古董啊，仲有一种咧唔舍得，有一种爱慕之心啊，就变咗唔得自在。咁嗰啲鬼出嚟睇到就可以捉佢啦。嗱，咁我今晚咧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我哋啊，大家都从在佛教呢个佛法里边常常研究经典都知嘅。嗱，咁啊，佛教嗰啲经典咧有就好深嘅。尤其是《楞严经》应该就好深嘅，嗱咁啊，前有《楞严经》嚟到中国啊，从古到今2000多年嚟嘅历史里边咧，咁啊真系佢历朝历代佢大德嘅著述呢个《楞严经》嘅咧，就超过有100家，即系有100种嘅注解唔同。咁当然有《金刚经》咧。咁呢两部经咧，喺中国嘅注释里边咧，系最多嘅，都超过100个大德高僧嚟注释嘅。嗱，咁《楞严经》咧，如果从呢个天台宗嚟讲啊，就系呢个藕益大师佢写一个部咧，佢就《楞严文句》。咁啊，一般学天台宗嘅人咧，都多数都以佢咧做个榜样。都是参考他这一部的。那么如果严守宗呢就一般是参考一部呢他就交光大师所著的他就楞严正默。那这部楞严正默就是交光大师所做的所赞述的。那么交光大师呢他是一位呢当然是很有修养功夫的人。咁佢平生都系念佛嘅，咁啊最后咧，即系人年纪老啦，总要走噶啦，系嘛？咁啊，阿弥陀佛咧系亲自嚟接佢，佢亦都见到。咁但系佢有嗰种心事未了啊，就注释呢个《楞严经》嘅正文咧，未曾写得完。咁佢就同阿弥陀佛讲，佢话我家下咧，我唔想生西方，唔介喎。我可以咧延期，可以等下，我唔想走咁快。咁做乜事呢就系咧，我想写一本《楞严经》嘅注解，佢系《楞严正默》。咁啊，睇佢呢个名字正默咧，就系、是、真正嘅默落，就系、是《楞严经》咧主要个道理咧，佢讲得好清楚嘅。咁我因为咧，我要写呢一部《楞严正默》啊，咁未曾做得完。咁因此咧，我就家下咧唔想去西方，啊咁我咪就话慈悲啦吓，咁啊等我将来呢一部《楞严经》咪写完啦，写完会写好啦，咁我再 去西方极乐世界。嗱，咁嗱，从呢一点嚟讲咧，咁就真系有功夫啊！嗱，我阿弥陀佛咧系亲自嚟接佢，唔系简单一件事。嗱，咁佢就可以咧唔去嘅。啊，即系我哋求都求唔到啦，我咪嚟亲自接系嘛？仲有咩要求啫？但系咧，佢虽然得到咁好嘅境界啊，我咪去嚟接佢，佢都唔去。佢话就算讲明。等我呢一本啊《楞严经》嘅正文呢部注释咧，我写好之后啦，流通世间，利益呢个后来呢、这个学《楞严经》嘅人啦。咁到嗰阵时咧，我心事已经系完咗啦，我先至再去啦吓极乐世界。嗱，咁样我哋在呢个地方就知道啊，所谓自在咧，就一定系要生死咧系自由。你中意去你就去，唔中意去咧，或者时间未到，或者你对弘扬佛法啊，有某一方面嘅工作未曾做得好，我唔想咁快，佢可以唔去就唔去。咁所以呢啲功夫咧，就叫做大自在，亦都系大解脱啦。嗱，咁个修行嘅方法咧。修成土就是阿弥陀佛啦，但系亦都要咧离唔开呢个波野智慧啊！如果冇呢个波野智慧咧，你就凡事都看唔破、睇唔开、放唔下，就一定有牵挂。咁啊，一有牵挂咧，你就障碍，就唔可以自由自在噶啦。咁家话观自在啊，咁啊即系观世音啦，大家都识噶啦。咁啊，从佢呢个度众生用修因正果就叫做观世音。嗱，咁啊，从佢真系自己啊，亦都包括自度度人，佢自己得到解脱，要去就去，唔去咧，佢就可以唔去，所以叫做观自在啦。咪即系观世音呢啲就系佛经咧，呢个翻译嘅人，佢呢个口音。或者呢个语言有呢个轻重嘅不同，所以翻译嘅咧，亦都有呢个轻重嘅音唔同嘅。嗱，其实我哋就讲菩萨，嗱，菩萨呢两个字咧，都有好多嘅意思嘅。当然，从我哋呢个教理嚟讲咧，依《楞严经》啊，就有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即系行菩萨道嘅。由最初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咁啊就系四十咯。咁啊，最后就登十地，你有十回向登十地咧，呢、這个境界咧就唔系咁容易登嘅。所以咧，十回向之后咧，就有个暖、顶、忍、世第一，有四加行。有四个加工进行的位置，那就四十四了，那就登上十地就变成五十四了。那么十地以上呢，到这个妙觉成佛以前还有一个等觉位，那就变了呢，五十四加等觉呢就五十五了。咁最后成佛就唔算啦，已经啲圆满系嘛？咁啊，一共咧在因地修行就有五十五个位置。当然咧，佢嘅程度就有浅有深嘅，就有五十几个层次啊。嗱，咁我哋家下讲菩萨咧，就系从呢个表面呢个文字嚟讲啊，印度话佢就菩提萨多。嗱，咁啊，中国咧叫做各有情啊。嗱，菩提就佢哋讲啊嘛，嗱，萨多咧就佢哋有情，有情啊即系人啊，咁所以菩提萨多咧，即系话系一个觉悟嘅人。咁点解佢哋觉悟嘅人咧？因为行菩萨道，佢已经发心咧进入呢个菩萨位啊，佢已经最低限度都了咗呢个三界见思烦恼啊。咁啊，当然咧，佢进入咧大乘嘅菩萨位啦。嗱，咁因为佢已经了咗三界见思烦恼啊，系一个觉悟嘅人，系一个明心见性嘅人。嗱，咁如果你再从本经呢个心经嚟讲咧， 佢会降啲乜嘢啊？就降呢个心经啊所讲嘅波野波罗蜜多，就系从呢个文字波野响呢个文字上咧了解呢个波野各种嘅理论，然后就起观行去思维去收集，咁啊由思维收集啦，就断烦恼，咁就可以证到咧呢个菩提个果为个觉悟，所以称为咧佢就觉有情，系一个觉悟嘅人。咁啊最低限度咧就觉悟啊，一切法都系清净直灭，一切法都本体咧系清净系空相，就因为明白一切法啦。都是空相而不执着，咁先至成为一个咧系出世间嘅觉悟之人，所以佢就觉有情。嗱，呢个就自度呢方面啦。如果从度他呢方面咧，就系将自己所觉悟个道理，在在处处啊，与呢个有缘嘅众生咧结法缘。去度过啲有缘嘅众生，嗱咁我点解要讲加个有缘嘅咧？其实成佛又好，或者正入菩萨位佢又好，咁佢一定咧度众生嘅。嗱咁啊度众生咧，即系同佢有缘噶。如果你同佢冇缘咧，你点样化度佢？就算你点样慈悲啊，你唔得话唔使佢来。调转头咧，你去嗰度啊，咁样咧教化佢咧，啊佢都唔见你，佢都唔接啦。所以就讲缘啦。因此我哋讲经咧，从呢个佛法呢个理论讲咧，度众生就系要度呢个有缘嘅众生，唔系话行菩萨道啊，佛菩萨咧系有偏见，系度呢、這个唔度嗰、那个，但系咧。即使咧，你想度佢，有好多真系咧，佢都唔听你话噶，佢唔接受噶。嗱，咁啊，当年佛印度啊，有一个好信佛嘅国王，叫做波斯匿王。相信咧，听过经嘅人咧，都知道呢个故事，好多都听过嘅。咁呢个波斯匿王咧，佢就好信佛嘅。咁佢系皇帝咁啊，住喺皇宫啦。咁佢有个管家，即系帮佢日常管理呢个家务啊。等于我哋今日香港噶，请嗰啲外劳，所谓家务助理，请佢嚟帮手做呢个家务嘅。唔论菲律宾嘅又好，印尼又好，泰国又好，相信香港人都识都知噶啦。咁佢有一个老管家，都几廿岁噶啦，亦都同佢做出几十年。咁啊，管理呢个国王啊。一家人的生活的起居飲食之類的，但是波斯匿王呢就很信佛，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但這位老管家老婆婆呢，他就鴨腸反調，他又不信佛，就算他的波斯的老闆是個皇帝這麼大權威都好，都使他不動的。咁你信佛系你嘅事，我唔信咧，亦系我嘅事。所以呢位老婆婆咧，佢就点样个老板啊劝佢，佢都唔信。咁有一次咧，波斯匿王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咁时时咧，或者得闲啊，冇咁呢个公事繁忙啊，佢都常常请佛同埋佢个弟子咧。去个皇宫里边应供，即系所讲啦，话请佢哋食饭咁啦，系嘛？咁啊，既然请佛同埋佢啲弟子嚟应供啊，咁啊，当然都唔系话一两个人噶啦。咁啊，佛咧常随众啊，即系佛去到边度，佢啲班弟子都跟住佛去到边度嘅，就一共咧有1255个人。等于你一系就唔请份，你请份咧就一定请埋佢1255个弟子嘅常随众。咁当然以皇宫嘅环境，以呢个皇帝嘅力量， 咁啊，唔好话12255啦，就系12500都唔系问题啦，系嘛？咁啊，虽然12250个人啦，如果你12个人一围，都过百围噶、哦，咁当然咧，皇宫嘅地方就有啲事，但系都要人做嘢噶嘛，百几围系嘛？咁呢个老婆婆咧就老管家。当然呢份工作呢就由佢做指挥㗎喇。咁啊等到佛嚟啦，咁啊够时间啦。咁啊佛就同一班弟子呢就嚟喇喎。嚟啦，咁啊跟你入个皇宫啦。咁啊首先就由皇帝招呼佢。咁啊佢做咗个老管家，佢做个领队啊，呢百几位佢唔可以唔露面㗎喎，唔出面㗎喎。咁但系如果佢唔信佛，佢就连佛都唔想见啦，唔得我唔信啦，我就连见都唔想见佛。咁但系你唔可以避免噶噃，咁啊佛咧喺我门口远处，咁向住呢个皇宫咁样入嚟。咁呢个老婆婆咧，但佢又唔能够走噶噃，因为佢系做指挥噶嘛，咁啊佢系皇帝咧个老管家嚟噶。佢要負責咧調動嗰啲人啦，好似出菜啊、擺台啊、擺凳啊，佢係總指揮嚟嘅，唔可以離開呢個場合嘅喎。咁但係佛你入嚟啦，咁啊越行就越近啦。咁啊佢咧就因為咧唔信佛，咁啊亦都連見都唔想見佛啦。咁啊佢咧去到嗰個齋堂即係飯堂入到去啦。咁呢個老婆婆睇住佛嚟咧，佢就向後褪，佛就喺門口直入，佢就向後褪。咁啊，佛咧亦都咧唔避佢，佢亦都咧冇法子咧同佛見面，所以咧佢就向後褪。嗱，咁啊褪咧，就算幾深嘅一個梵堂宮殿啊，都總有個盡頭啊。好似我哋呢次喺呢度入。咁我背后咪一埲墙咯，如果除咗呢个佛菩萨嘅，搬咗个佛菩萨，咁又一埲墙喎，咁啊即系褪到都冇得褪噶啦。但系佛咧就想渡佢，亦知道呢一个老婆婆咧各种嘅品性啊，佢唔信佛，连佛见都唔想见啊，咁啊渡佢就几难。但系佛想渡佢，咁啊见佢走到呢个尽头，个背脊崩住埲墙啦。咁即系冇得再褪啦，系嘛？咁啊，佛亦都唔转弯，亦都向前。咁啊，向前咪越行住佢同佢打对面咧，佢冇得褪啦嘛。咁啊，点咧？佢就视埋只眼，啊，咁佢视埋只眼，佢我连望都唔望你啊。咁啊，佛咧都唔理佢，咁啊，继续行。咁啊，越行你越近啦，佢视埋只眼就唔睇佛。咁啊，佛咧。像佢用神通啊，虽然佢的眼视埋，但系响呢个黑暗个环境，佢视埋只眼咪黑麻麻睇唔到嘢噶啦嘛，系嘛？咁黑麻麻嘅，在呢个黑麻麻嗰种环境里边啦，佛都放光，咁咪就希望佢见到佛。但呢个老婆婆就好固执嘅。佢啊唔想见啦，咁咧佢就揾咧两个手啊，咁佢一个手谂住。一隻眼咁兩個手揞住兩隻眼，咁啊佛咧都用神通喺個十個手指裏邊咧，兩個手十個手指咧都有佛像，咁啊佢唔見都唔得咧，咁但係佢咧嚇都盡量咧個靈名個頭，啊靈名呢邊啊靈名嗰邊左右有啲嚟，佢總之眼連得唔上，連見都唔想見佛。咁佛就讲一声啊，个佛法虽广，都难到呢个冇缘之人啦。咁所以咧，呢啲咁样嘅问题，即系暗示我哋今日人边一个佛教徒，你去到任何一个道场，或者咧系皈依，或者八关斋戒，或者咧贺菩萨诞啊、诵经或者拜忏，咁你能够有机会参加。虽然佛已经去世啦，我哋见到嗰啲佛像啊，咁啊佛像就代表佛啊嘛，所以都系一件咧系大好嘅姻缘，所以我哋嘅眼咧可以咧望住佛嗰件事啊，就多多见到佛像。 咁就观想佛咧，好似企喺自己面前。咁我哋咧对佛嘅尊重、对佛嘅恭敬啊，都好似啦吓，佛喺你面前一样。我哋如是咁样观想恭敬佛咧，所得嘅功德咧，都系如同亲自见到佛一样。所以呢点咧，就系话，虽然佛法咧好广阔，所谓慈悲亦都好广大，但系如果啊呢个冇缘嘅人咧，你都好难咧度佢嘅。又或者即使有缘，但系唔系呢个时间，唔系呢个时候，咁亦都度佢唔到啊。所以佛咧三觉缘自度度他。两种圆满，第三个叫各行圆满。嗱，咁呢个各行圆满咧，但系佢度众生咧，唔系话全部都度晒噶。好似家下咧，佛去世之后啊，好多众生仲未到啊。呢啲就系暂时咧，同佛咧个因缘未到，就留翻咧以后啊，就系弥勒菩萨啦。所以弥勒菩萨出世咧，龙花三会啊，即系度咧几十万人。咁啊，呢啲人咧都系释迦牟尼佛座下未曾得道嘅人，包括出家，如果在家信佛嘅信徒在内，有好几十万人，就系龙花三会咧，留到弥勒菩萨咧去度佢哋啦。嗱，呢次就有个问题。如果由今日一路推到啊弥勒菩萨出世咧，咁啊唔知我有冇记错？如果根据呢个弥勒菩萨上生经、下生经讲啊，真系都唔知几多亿亿万万年。嗱，咁啊，如果以我哋今日嗰啲嘅人嘅岁数，咁啊一百岁都唔多啦，有几多个一百岁啫？咁就算过嗰啲一百岁啊，你话佢啲亿亿万万年。有几多个一百岁啊？都未曾到呢个亿亿万万年咧，有排你排班，咁啊有排响呢个生死轮转啊！咁所以咧，即系话我哋明白呢个道理之后咧，我哋既然有机会信佛，咁啊亦都有机会咧皈依三宝，咁就唔论你咩宗派，佛法平等嘅。你修净土中念阿弥陀佛是最好的，但你修密宗念咒亦是最好的，乃至拜观音菩萨拜佛是最好的，就各色其色，随各人的因缘，你同哪一方面有缘，你们修哪一样的法，总之你修到成功呢，你就可以得到自在解脱，但其中一定呢要以这个波野呢是做你的领导。因为波野中三波野里面，第一个是文字波野，就包括这个语言。文字就是经书，是用文字记录，一部一部经。那么语言呢，就是无论哪一个法师讲经，那你去亲近，你去听，响这个语言或者文字嗰度啊，能够了解明白佛法任何一种宗派个学说与个理论，你睇个图边一方面有余，总之系佛法，你依法修持都系好嘅，系绝对咧系正确。就好似我哋嘅人，你无论生在乜嘢环境啊，佢系食面包，佢又系食饱个肚啫。我哋中国人南方是吃米的，佢亦系入饱个肚啫。喺北方就冇米嘅，旧时交通咁困难，当然都好难食一餐饭啦，都系食面。咁面咧整个化，好似馒头啊、拉面啊、削面啊、咁银丝卷啊、饺子啊，咁啊过百种唔同，亦都系随个人中意喜爱。咁你都系食饱个肚，就唔可以话咧，我哋食面系好过你食米噃。 我哋食饭食米咧就好过日薯仔，我哋唔可以咁样讲嘅。不过我哋生到边一个国家，喺边一种环境之下，你就系咧嗰种环境嘅生活，总之都系将你养大。同样啊，将呢个人咧养大，个个都啦吓年青力壮，未曾老之前，个个都精神饱满，咁就通过啦。嗱，我哋修行都系一样啊，唔可以话我呢种法系比你嗰一种法好啲，冇讲个理论，所谓事法平等，系无有高下，高下就系你个人嘅修为。当然是有个层次啦，好似头先所讲，菩萨个位置系有55个层次，当然厚厚嘅就比前前个功夫咧就深造啦。好似我哋读书，小学有6年班，咁啊中学都几多班咧，我就唔知啦，因为我冇读过中学。啊，日本人打香港打仗冇书读，嗱咁啊大学通常啊4年呢啲咧系一般人知道嘅。咁嘅硕士、博士，咁咪冧上去咯，都要俾啲时间佢有个层次啊嘛。咁所以咧，呢个高下就系你个层次，但佛法咧就平等，你依佢嚟修，你修到咩程度，你个境界系有几高，系响边一级，咁呢个就有层次啦。但法咧就冇呢个层高下之分嘅。总之你依法修持就是好的，你修哪一种法都是好的，但最紧要是以这个波野为前道。若果没有波野的智慧观空，你处处都执着，处处都计较，你看不破放不下看不开，就肯定不得自在，肯定唔得解脱。如果以呢个波野为前道啊，波野一法咧，就系、是、了解到一切一切法都系从呢个因缘而生。凡系因缘生法啦，系暂时有，即管时间长啲，系1000年，但系咧始终咧都系生灭啊。好像我们中国大家都知道有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那些是最初唐尧夏商周啊，家族好像有那些人啊，我只是历史我们知道唐尧夏商周啊，那么尧帝舜帝夏禹，那么知道呢那些皇帝的名字，也都知道他每一个皇帝呢做了几多年，在历史上呢知道的就是我们呢未曾见过这些人，因为通通都走了，不单是国王皇帝没了，连个国家都没了，只是保留这个地方，他当时见到在哪个地方，历史上呢还可以考察，但这个事实上呢已经就不是当年呢那个朝代的皇宫已经是变了，不过5000年而已就变化这么大，经过所谓唐尧夏商周，7个齐楚燕韩赵魏秦，然后先至5胡16国，跟着又唐宋元明清，直至到今日，讲就很快，都不用1分钟讲完这么多了，但是如果时间上呢就有5000年的文化，有 5000 的 culture。咁呢啲咁嘅历史呢係中国人读过书都知㗎喇，大概都明白多少都成为过去呀，就係因缘所生法。唔论你呢边一种，凡係由因缘所生嘅呢就一定呢有生。就是有滅，时间的长短就看你这一件事啊各种分配而已，是没有一种法呢千万年都不变，那么千万年呢都不动，这个是不可能的。 咁我哋明白一切因如所生办，咁本体就空啦。咁既然因如所生嘅法都系空啦，我哋就何必计较，又何必执着呢？所以咧，你能够咧以呢种波野为先导，领导你修行，看破一切，唔好有呢个执着，唔好有呢个固执啊！咁就保证啦，就可以得到咧去解脱啦。咁所以菩萨咧知道道人，呢个系菩萨嘅责任。我哋想道人，就一定先要自道啊！好似我哋喺呢个沙滩做呢个救生员，如果你话佢都唔会游水噶，咁佢点会去入海救人啊？有人一跌落水啊，几乎浸死啦！你快啲去救佢咧，呢个系佢嘅责任嚟噶嘛，系佢呢份工嚟噶。咁如果佢唔会游水啊，你话佢点会救人呢？咁起碼咧，就算佢唔係好精通救人，但起碼佢本身都會游水啦，呢個肯定噶啦。所以佢自救先至可以救人啊嘛。咁啊，菩薩都係一樣啊。如果你想度眾生，先至為菩薩。咁你度眾生咧，就一定先要自度。如果你自己冇啲修持嘅功夫，你自己冇一定嘅修养，冇一定嘅自在解脱，你又点样可以做众生嘅模范去度众生呢？嗱，咁啊，菩萨嘅意思咧，一般嚟讲都系咁上下噶啦。嗱，但系咧，我所以提醒大家嘅咧，嗱，菩萨。我哋唔系咁容易见得到嘅。嗱，例如我本人，我就系观音菩萨嘅忠实信徒。点解呢？因为我初出家，我哋梗系读灵岩咒噶嘛。嗱，咁灵咒嗰啲字就好甩咳嘅。但系咧，我师父就话，佢话灵咒啲字甩咳啫，好多啲相同嘅。我哋可以先读大悲咒。其实大悲咒嗰啲字咧，好多同灵咒相同噶。佢话如果你先过背大悲咒啊，咁你先你再嚟读灵言咒咧，应该咧呢个口音啊读起嚟咧冇咁甩咳。咁我就加上解释下大悲咒点样系观音菩萨嘅咒语咧，咁就变咗我就先人为主啦，可以讲我就有咗观音菩萨嘅印象。所以我哋从此以后咧，我呢生人都系念大悲咒嘅。咁你去我嚟完参观咧，我楼上楼下前后左右咧，咁啊都系观世音菩萨，啊摆观音菩萨供养系最多。不过咧，我哋拜菩萨嗰阵时，无论你拜边一尊菩萨，我哋一定咧有一种嘅程序，我哋要观想菩萨。唔系话净系咧定抌定抌一拜几拜咁就算，所以我哋拜佛好拜菩萨，拜要停一停。咩意思呢？就是我哋观想菩萨嘅慈容，在佢呢个外表嘅慈悲之上啊，就观想菩萨嘅德性。嗱，好似我哋拜观音菩萨，嗱，观音菩萨嘅慈容嘅慈悲。大家都见得多噶啦，应该系人喺佛教堂都见过。咁我哋咧拜落去咧，就观想观音菩萨嘅德行嘅德性。咁啊，观音菩萨咧，佢就寻声救苦，就普门示现啦。咁所以我哋顶礼观音菩萨咧，我哋就观想观音菩萨寻声救苦，普门示现，仲要发愿。我将来行菩萨道成就咧，都要学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入诸佛土，学观音菩萨咁咧化度众生。嗱，咁如果我哋咁样顶礼观音菩萨咧，你哋真正咧系观音菩萨嘅入室弟子啦。嗱，好似我哋顶礼药师佛。嗱，咁啊，药师佛咧就十二大愿度众生， 你就可以睇下《药师经》，由第一大愿至到第十二大愿，反正每一愿咧都系度众生，在呢个日常生活中咧去化度众生，啊接引众生咧生到呢个东方净流离世界。所以我哋咧顶礼药师佛嗰阵时咧，就要观想，除咗咧观想佢呢个慈容，直着佢呢个慈容，就是深入观想佢嗰种嘅德性，就系以呢个十二大愿啦，日常生活之中，平常嘅生活之中咧，去接引众生往生呢个东方净流离世界。所以我哋咁样拜菩萨咧，先至系咧一个真正嘅佛教徒。就唔系话定法五一拜落去又隔起身，啊隔身即系未企稳就定法五，就好似粟米咁样，系冇乜意思嘅。啊，当然唔系话冇好处，你拜一拜佛菩萨咧，都有你咧一份嘅善心嘅功德，但系咧你未曾观想佛菩萨嗰种嘅德性，未能以后啊依佛菩萨嗰种嘅德性咧。做自己的榜样去实行，都未曾算是呢是真真正正顶礼佛菩萨。所以这一点呢，我每讲到这些地方呢，都是跟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顶礼佛菩萨呢就一定呢要观想。好像我们顶礼观音菩萨呢，有些呢很特别的、观音菩萨通常是很慈悲的，但是千手观音呢，他是鬼王头的，那个头呢就是十一面观音嘛，手地一千只，每只手有只眼，那么一千只手就是 一千个眼啦。那为什么菩萨有这么多手这么多眼做什么？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入诸国土啊，我们一对手，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对手啊，咁呢对手咧做好多嘢嘅，我哋一世人谋生揾食，乃至养活一家人，都系靠呢一对手两只咋，何况菩萨度众生咧？所以佢痴眼就睇得清楚，千手啊就帮助个好大度众生嗰种嘅作用。但佢十一面即系十一个头啊！除了这个正面旁边的头顶都有，一共有十一个面。其中正中呢个顶上呢有这个鬼王头，一个呢就是红色的面，一个就是蓝色的面。为什么佛菩萨见是慈悲呢？应该是正面，他这个磁场是正确的，是对的。为什么这个头顶上作为一个又红又黑，好像吹吹碌眼那么恶的呢？我们就佛教呢有一句话，他们接接两门，菩萨诸佛度众生呢有接有接有两种法门。怎样叫做接呢？接就是接受。咁如果菩萨诸佛系度众生，遇到对方被我哋度嘅人啊，佢根本系一个弱者，你大声啲佢都惊噶啦。咁如果你话你吹咗碌眼啊，佢就必然接受你教化，佢走都走唔住，你吓得俾佢啦。所以遇到呢啲咁嘅懦弱、呢啲品性纯良嘅人咧，菩萨咧就摄服佢。用一种慈悲相，是很慈祥的，是很福报的，人人见到呢都愿意多望几晚几晚，绝对不会见到他们走的。所以这样是摄持，就是摄好像那些摄石那样摄那些钉那样，一定摄持到那些钉的。那么菩萨用这个慈悲呢是摄受那些呢，咁咪一般所谓唔系狼嘅，唔系凶嘅，唔系恶嘅众生，就以呢个慈悲相咧化到佢。嗱，咁啊遇到一啲咧，你都未同佢讲埋咧，佢就磨拳擦掌嘅。咁啊，嗰啲衰恶嘅人咧，咁啊菩萨用呢个接服呢个方法，接得即系 折服佢，降服佢，就现呢个鬼王相啊，都系吹须碌眼又好恶嘅。咁啊，你我咩？我仲比你恶，大家斗恶。咁啊，以呢个恶咧，你折服，你错佢呢种咁样嘅恶嘅唔好嘅坏嘅习惯。所以菩萨度众生咧，就系、是、有智摄两门，就是、因此千手千眼观音咧，十一面头啊，其中最上层嗰两层咧，就系、是、鬼王头。咁啊，鬼王就好恶噶嘛，鬼就已经好多人怕噶啦，系鬼中嘅王啊，鬼嘅头啊，咁啊更加凶猛，更加恶啦。用呢种恶嘅方法咧，嚟到咧降服呢啲刚强难化恶嘅众生，所以是有两种咧智同摄嘅门啊，去度佢哋。嗱，我哋明白咧菩萨简单嘅道理啦，所以我哋咧拜菩萨咧，就一定拜落去要好好地咧观想啊。佛菩萨嗰种嘅慈悲相啊，从佢呢个慈悲相里边咧，就深入佢个德性。咁啊，边一尊菩萨系咩德性，我就要学佢个德性。咁样呢个就真正标准啊，100%嘅佛弟子啦。嗱，咁啊，观音菩萨就系以慈悲出名，好似我哋顶礼普贤菩萨啊。即是骑着六只大白牙的大象呢，就是普贤菩萨。他们有这个十大愿王，所谓一者礼敬诸佛，至到十者普皆回向啊，是十大愿王，是花严经的精髓来的。我们就要依呢这十大愿王去做。如果我们顶礼文殊菩萨，我骑着狮子的，狮子是最威猛啊，狮子一叫啊，咁啊百兽都系潜踪力即匿埋唔敢出嚟嘅。就譬如佛菩萨出世咧，讲经说法，好似狮子吼叫一样，所有嗰啲天魔外道啊，都要潜踪力即以佛菩萨所修为所证悟嘅各种嘅真正嘅理论去度人。嗱，咁啲文殊菩萨在大乘佛法嚟讲咧，佢就代表呢个智慧，即系波野咧，就以呢个波野一法咧去度人。所以我哋顶礼文殊菩萨咧，就系观想呢个波野法门。一切法本来都系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咧，本体空寂。我哋咧就要尽量放下，要看破，咁啊先可以进一步啊得到自在解脱。如果你唔放得下，唔看得破，样样都揸到紧，样样都拿到实，咁样啦吓，你就永世都唔能够自在解脱。嗱，咁啊，以上咧就系、是、观自在菩萨呢、这个能修法嘅人咧，已经咧系简单咧介绍过啦。嗱，咁啊，第二句咧，佢行深波野波罗蜜多时，就系佢咧佢所修个观啊。嗱，行就系功行，亦即是实践。嗱，心咧。就唔系话浅嘅，系好深奥咁样嘅心。嗱，波野波罗蜜多咧，嗱波野讲过咧，有文字波野，有观照波野，有实相波野。嗱，我波罗蜜咧，波野波罗嗱，波罗蜜多就到彼岸，即系修呢个波野一法。从文字了解起呢个观照，由观照嘅思维破烦恼，先可以证到呢个实相嘅理体，系明心见性， 大彻大悟啊，咁啊到此咧，先就可以咧由呢个生死呢一边啊，渡过呢个烦恼个河流，咁啊到达对方咧清净直灭嗰种嘅境界，即系到彼岸啦。咁家话行心，即系呢个功行咧系心做，当然就唔系钱啦喎。嗱，咁如果从呢个天台宗嘅教理嚟讲咧，就修三观，断三烦恼，显示三智，正到呢个三谛离，咁啊真系咧呢个心波耶啦。因为天台宗嘅名相咧都系三三制嘅，系三个三个嘅。嗱，咁啊修呢个三观咧。就是空假中，空观假中，假观同埋呢个中观，断三烦恼咧，就见思尘沙无明三烦恼。咁啊显示呢个三智咧，就系一切智、道种智同埋呢个一切种智。咁啊正呢个三谛离咧，就系真俗中三谛离。嗱，我哋明白呢个三观、三烦恼、三智同埋呢个三种谛理呢个名相之后咧，我哋依个呢个层次修啦。我哋修空观，空观成就断呢个三界嘅见思烦恼啊，就显示呢个一切智嘅正道，呢个出世嘅真谛涅槃。我哋其次咧就修呢个假观，假咧就即系咧世间一切法。虽然修呢个空观成正阿罗汉啦，我哋行菩萨修假观，一修假观行菩萨道咧，就入呢个世俗道众生。嗱，咁世俗咧，我哋讲过都系一个名，系因缘所生法，系暂时有，唔系永恒不变啊。咁所以都系假名假相，世界上一切一切法都系有呢个假名假相存在。我哋唔可以咧将呢个假名假相咧唔要。如果冇咗呢个假名假相咧，就冇咗呢个世界法，亦都冇咗呢个社会噶啦。咁啊，虽然佢唔系恒常，都有变，但系咧佢。变就万变，总之佢眼前咧仲存在，咁啊佢就假。嗱，咁啊假观咧就菩萨所修嘅，修假观就断呢个尘沙烦恼。嗱，咁呢个就尘沙烦恼咧，尘就灰尘啦，当然好多啦。嗱，沙就咁呢个海边嘅沙滩嗰啲沙，亦系数唔尽多噶啦。咁啊，尘沙烦恼咧。即系咧，嗰啲烦恼多到咧，好似如尘若沙咁多。嗱，其实呢个尘沙烦恼咧，就唔系菩萨嘅烦恼，系我哋众生嘅烦恼。因为众生咧，我曾经讲过，每一个人佢习惯唔同，出身唔同，背景唔同，读书唔同，环境唔同，习惯唔同，嗜好唔同，唔同嘅嘢多咧。嗱，咁啊，一个人即系一个众生咧，尚且咁多个唔同啊，何况世界上啊，即系尽空世界嘅众生咧，系无量无边咁多，亦即系话无量无边咁多个唔同咧。嗱，咁啊，菩萨如果度众生。你如果唔了解彻底明白众生嘅根性，咁我又点度佢咧？又点去教化佢咧？所以菩萨咧就要通一切法，能够咧应一切众生之机，就唔好俾众生种种唔同嘅烦恼咧，系障碍咗自己。令到自己都教化佢唔到，所以话尘沙就障乎化道啊，尘沙烦恼就可以障碍咧菩萨教化众生咧嗰种嘅道理。 咁所以菩萨修行就系断呢个尘沙烦恼，即系佢修到有一种翻咧，能够适应啊所有嘅众生嘅根性嘅。好似观世菩萨遇到乜嘢众生，佢就可以用乜嘢方法咧去教佢，唔系话一味翻咧就可以适应咁多嘅人嘅。所谓三十应入诸国土啊，就有三种嘅应身变化唔同，去度三十二种人啦。所以咧，菩萨修行就要断呢个尘沙烦恼。由修假观断尘沙烦恼，就显呢个道种智，就成就呢个俗谛理啦。嗱，咁最后咧就修呢个中道观，就断无明。嗱，咁啊无明咧就根本烦恼嚟噶，就离唔开呢个贪嗔痴。但系佢话无明咧，就是无所明了，或者没有这个波野的智慧明，总之就是糊里糊涂。但是无明呢就是无相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每一个人都有，除非你修行成佛的，不是呢就肯定有。因为无明话明就无明了，他就无相的，是不可以拿出来给人看的。好像这个钟，这个就是钟，他们就看了。整个钟是人都看得到的，都知道这个是钟，不会说它是一张银子，肯定说它是钟。但是无名呢就不可以拿出来给人看的。那么从前有个法师呢，就好像我家都是讲经啦，是吧，很多人他就比我呢是叻得一百倍都不止的。能言善辩，就讲到呢个无明，咁下边有个人咧，你话佢系请法又好，请示又好，你话佢调皮捣蛋亦得。咁个法师啊，你今日讲呢个无明啊，咁啊讲得咧非常嘅透彻啊，我都啦吓好受用。佢但我问你啊，无明系点嘅咧？咁无明系点样噶？我未曾睇过噃，法师你可否啊？咁啊，详细啲解释，等我能够认识下咧。咁但呢个法师啊，能够坐得上呢个位做法师嘅咧，讲句老实啲咧，都唔系话咧，完全都唔懂嘅，亦都经历过咁多个讲座，见识过咁多人，咩啊环境唔见过啊？都有多少知道佢咧调皮捣蛋，咁佢就唔声，咁啊市民听啊坐到打脑筋入定咁，咁呢个人咧问就问咗啦，但系法师咧冇反应喎，仲坐住市民听啊脑筋入定，咁佢就再问法师啊，佢头先我问你，你冇听到咩？你讲呢个无明啊，讲得咁精彩嘅理论。你可否啊？俾我睇下咧？嗱，呢个就无明啦。你可否指示啊？咁呢个法师咧，一样都唔睬佢，仍然系老真入定视埋对眼。咁呢个人咧，当然啊，问得多，当然大庭广众啊。你有问法师就必答，就当然好过啫。你问咗咁多次，法师都老真入定啊，一当你冇到，咁啊当然咧就唔系几好过嘅。到到最后问得五六次咧，佢发火，法师啊，你系咪耳仔聋啊？嗰啲语气就已经有啲咧，唔系几老皮噶啦。我问你咁多次，你都唔答啦，我总之连串笑话都噼里啪啦咁啊嚟，咁啊法师咧等佢停一嘴啦。佢就睁大只眼，咁就眯嘴咁样笑。佢话嗱，你想明白乜嘢叫做无明啊嘛？你就问你自己。佢话你最初问都仲好礼貌，好似请示。佢由于我唔答你，你就越嚟嗰啲语气就越重。咁啊，最后咧吓，仲先发出噼里啪啦咁样。他说什么无分，这些就叫无名了，很简单，这些就是无名了。 咁啊，点攞得俾你睇咧？系你自己所谓无名火起三千丈啊！系你自己发嘅脾气，系你自己发嘅无名，你自己啦吓，睇睇你自己就得啦，你唔使问我啦。咁所以咧，菩萨修到呢个中道观啊，中道观性就断呢个无名烦恼，就显示呢个一切种子嘅正道咧，呢、这个中帝嚟。咁所以咧，由修三观，断三烦恼，显示三智，正道呢个三帝理啊，咁亦都系天台宗咧一般普通所讲咧呢个修行嘅层次。嗱，咁如果我哋讲话行深波嘢波罗蜜多咧，当然就唔系净系单修空观，断见思，显示呢个一切智。正到呢个真谛你咁简单，就系三观咧齐修，三烦恼同时断，三智同时显，三谛理啊同时正，所谓一心三观啊，断呢个一心三烦恼，显示一心三智，正呢个一心。三谛理，所以万法为心啊！一切一切离唔开我哋呢个心，呢啲就天台宗咧所讲呢个理论。嗱，如果我哋真系咁样修，三观齐修，三烦恼齐断，三智一齐显示，三谛一齐正灯咧，咁啊真系叫做行深般若啦。咁既然行心波嘢就明心见性啊，系破无明正法身，当然就能够离开呢个生死嘅此岸，渡过呢个烦恼嘅河流，到达对方呢个不生不灭究竟涅槃呢个彼岸。咁所以咧呢种功夫嘅就属于咧系最深嘅。这种功行呢是最究竟最圆满的，所以叫做行深波野波罗蜜多。那这个时字呢就应该将它分开一下，就不要行深波野波罗蜜多时才照见五蕴皆空。如果这样讲法呢就变了，那行深波野波罗蜜多时就照见五蕴皆空啦。啊，咁如果唔行深波若波罗蜜多嘅时候，岂不是五蕴迷唔空，就变咗对观自在观世音菩萨咧一种咧修行就唔尊重唔礼貌。所以呢个时字咧就是、行深波若波罗蜜多呢、这个时字就接下嗰个时照见五蕴皆空，即系咧我哋顺住呢个经文。观自在即是观世音菩萨他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这种功行实践已经是深造了，就可以了在那个时候就照见这个五蕴皆空，照就是三般若中呢是属于这个观照般若，嗱，见咧就系五眼圆明啊，所谓六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金刚经》所讲嘅五眼圆明，就系能够咧明见一切啊，能够明见一切系由呢个观照般若嘅功夫得嚟，所以佢哋照见乜嘢？照见五蕴皆空。嗱，咁呢四个字咧。五蕴皆空咧，亦都系咧全部心经咧好重要啊！因为五蕴唔空，我哋就生死流转，无有了期。如果我哋能够真系照见五蕴皆空，当下即空，一切洒脱，不被呢个五蕴啊所缠。我哋当下就明心见性，所得呢个本位啊，同观自在菩萨一样。 所以照见个功夫咧系好重要，就等于我头先同大家介绍嘅，就我哋拜佛菩萨嗰阵时咧，我哋就要作观，就观想你所拜或者药师佛，或者观音菩萨，或者文殊菩萨，或者普贤菩萨，嗱呢啲佛菩萨咧系乜嘢个德性咧？佢个特点系在边度咧？我哋顶礼佢咧，我哋就观想佢，由佢嘅慈容而进入佢种德性。我哋咧由佢嘅慈容就学佢呢个德性，咁样先就系一个真正学佛嘅信徒，系一个真正学佛嘅佛弟子啦。嗱，咁啊五蕴啦，五就系数目。就是唯识学里面叫做大数式，是带住这个数目是解释这个名相。那么这一个名词呢又不是说四种，四种就不多够，又不是六种，你说六种就超过了多了一种，是五种，那么就是五呢。那蕴呢就是蕴藏，蕴藏。那么它这个意思的字呢就是积聚咁样解，即系搵藏啦，咪积聚埋啦。好似我哋个货仓咧，系装咗搵藏咗好多货银喎。譬如话好多货物就唔系一包一件咧，就好多包好多件，冧冧埋埋，积积埋埋，堆堆埋埋，咁咪好多啦。嗱，五蕴咧呢个名词就系色、受、想、行、识，一个五样。咁啊，译名叫做五音啊，音咧就系呢个阴阳嗰个音，音咧就以啊系覆盖为宜，好似我哋呢层楼，那是一切嘅楼，唔好话几多十层，就算有二楼都好咧，我哋个铺面楼上咪有个一层，有一层先至冧上第二层楼啊嘛。嗱，咁啊二楼咧，咪梗系有个屋顶啦，唔系落雨咪湿湿咯，咁啊阳光普照咪，咁咪晒得多都唔得噶嘛，咁一定有个上盖啊。嗱，咁呢个上盖盖住，如果我哋唔点灯，好似今晚咧有多少雨，有天阴，就屋里边就睇唔到嘢，所以阴咧就系咧系阴暗，意思即系话有呢个我哋嘅人。每一个众生包括畜生在内，总之可以说即是动物啦。如果有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样东西是积聚温藏，就可以阴盖遮盖了我们这个本有的佛性，即是遮障了我们三波野中最深的神的实相波野。那么皆空呢就是有这五种的积聚聚聚走在一起呢，就我们有很多问题啦。如果我们呢照顾这五蕴皆空呢就可以啦，就无我可以得到解决。那么未曾显示这种道理之前呢，我就将这个五蕴啊，即是色、受、想、行、识这五个名词略略先交代一下。第一个色，色就是颜色那个色，即是我们的肉体。这个肉体不论你是男抑或是女，抑或老抑或少，抑或相貌圆满，抑或是瘦瘦削削，高抑或矮，它有个样子好似有一种颜色咁样，我哋有眼嘅人都睇到啊！你好似啦吓，唔系几白净喎，好似黑黑地个面啊吓，或者咧又唔系相貌唔系几圆满喎，系瘦瘦削削喎，系又唔系几高喎。咁我哋每一个人，你睇我睇你咧，边个睇边个都睇得清清楚楚，咁咪叫做色啦。啊、好像这间屋家那些佛像是什么色的，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地下是什么色的，看得很清楚。 大家都睇得好清楚成间屋嘅嘢，咁咪叫做色咧，就即系我哋嘅色身系有眼可以见嘅，咁咪色咧。嗱，第二只受，嗱受咧就系感受，我就好简单，我哋每一个做母亲。带佢呢个小朋友来到呢个世界，即系话出世啊，就系嗰一秒钟嘅啫。刚刚离开阿妈嗰一两分钟咧，唔好话几多秒啊，话长啲啦。佢有感受噶，就算啊呢、这个接生嘅护士或者旧时嗰啲啦吓，所谓执妈帮手做接生嘅，同佢洗干净。着翻件衫仔，佢视埋只眼眼都未打开噶，但系咧佢要食嘢啊嘛。嗱，如果我将奶奶嘅嗰啲味道唔合佢个口味嘅，佢就端埋个嘴，佢唔睬你噶。如果你唔换过嗰啲佢啱嘅咧，佢就最犀利嘅武器就佢喵啊哇咁啊鬼杀咁嘈，真系你怕咗佢就叫嚟嗰件事。呢啲咪感受咯，有做 B B 阿妈带一带佢嚟呢个世界嘅啫，佢就识得有感受。啊，如果你话天时冷，啊三仔着少一件打个黑黐咧，佢就感受到咧唔舒服啦。呢啲咪感受啦，呢种感受由阿妈带佢嚟呢个世界，直接佢百年归老啊！呢段时间咧。都是随着佢呢个环境有感受，好个环境当然感受舒服啲啦。啊，或者环境冇咁好，感受就困难啲啦。有感受，嗱第三就系想，嗱想就系理想啊。佢渐渐大个啦，啊开始读书啦。咁啊读书咧，由小学、中学。真系仲要话大个仔噶咯，咁啊再进一步读大学咧，佢有理想啦。佢读边一科咧？将来大学毕业之后，佢想做乜嘢咧？做会计啊，就做医生，就做律师咧？咁咪有佢一种理想。嗱，咁啊第四日行，行就系做状啊。我哋每行一步嘅一个动作咯，如果你永远企喺度唔喐咧，就唔会前进嘅，亦都唔会褪后，亦都唔会向左向右。你一定有行动，行动就做作咁行动啦。你行前就要话褪后，转左定要话转右，呢个就是行动。就是、我哋每一个人，既然佢有佢嘅理想啦。我哋一定有呢个行动，当然你就唔好做嗰啲坏事，唔好有呢个理想咧做坏事，有呢个理想做坏事，行动做坏事，咁就唔对啦。我哋学佛嘅人就系要善用其心，我哋嘅心点样去帮人，点样咧去为大众，点样咧去做好自己呢个本分。做好自己呢个人品，我哋善用我哋自己呢一点嘅善心，唔好咧行呢个歪嘅错路，呢啲就行动啦。嗱，咁啊，最后呢个色咧，就系指咧呢个第八阿赖耶色。咁啊，第八阿赖耶色咧，从呢个唯识学嚟讲咧，就好深奥噶。当我哋简单讲咧，就系、去后来先就作主翁。咁呢一句话咧，就出在《白色规矩颂》里边嘅。个浩浩三荡不可穷，系冤心七浪景为风，受根持持种就根生气，去后来先就作主翁。呢、这个就系《白色规矩颂》里边咧。呢几句咧系做呢个白色嗰种嘅功能作用，咁啊最后呢个去阿罗斯作主中啊，就我哋走嘅时候就是、走在最后，我哋投胎嘅时候咧就系、最先入母胎，咁就去就去得后，来就来得先啦。所以我哋佛教啊，每一个人 佢去世咧，就首先就唔好喐佢，唔系话佢断咗气咧就死咗啦，就冇用啦。其实佢虽然佢断咗气啊，佢呢个色神仲在啊。通常嚟讲咧，都要过咗八个钟头，你先就好喐佢。如果唔系咧，佢虽然佢断咗气唔会喐啊。你如果未过八个钟头咧，你喐佢咧，佢全身系好痛苦嘅。不过咧，佢有好多难言，佢已经断咗气死咗啦。佢点样痛苦咧？佢唔可以啊讲出嚟。咁所以咧，就呢个时候，如果我哋喐动呢啲人咧，佢个讲就讲唔出，唔话得俾你听个痛苦。你系要喐佢，佢就梗系犯到嗔恨。一念嗔恨心啦，佢就会堕落。所以我哋个规矩咧，每一个游戏之后，最好就经过咧八个小时，先至好同佢咧，好似啊冲凉啊、啊换衫啊，喐动佢。嗱，咁呢个人啊，如果再生，佢系咧都系好善心嘅，做好多好多嘅功德事。咁呢个人一断气咧，佢呢个色神就向上，去到任何一个天堂佛国，就睇佢生前个修为、个心愿去边度，佢就去噶啦。嗱，咁如果呢个人一生人除咗好事，坏事都做尽，即系话大奸大恶啦。咁我死咗之后咧，就好似个青陀咁样，你一放手咧，就肯定会喺半空中停留，就一路跌落地下噶啦，就肯定系下堕地狱。嗱，咁有一类咧，你话佢好噶，啊佢又善心唔晒，有少少嘅罪业。啊，你话佢系罪业啊，佢亦都有少少嘅善根。啊，咁啊点咧？咁啊50/50喎。五十是恶，是五十是善。咁既然是五十，你判佢去边度咧？就经过呢个中阴身啦。就因为咁样咧，中阴身咧，佢就见唔到嘢噶。话明系阴啊嘛，中咧就两者之间，佢又唔上升，又唔下堕受苦。咁就靠咩？就靠我哋嗰啲再生嘅仔孙。佢个家人，如果我哋系信佛嘅咧，佢明白呢个道理啊，咁佢咧就在某一个人世之后，同佢诵经，同佢念佛，所以咁就助念啦，同佢念佛或者同佢放念口，放三时，放蒙山，咁就帮佢一把，超度佢，咁样咧佢就去受生啦。嗱，咁啊受生嘅时候咧，睇下佢个缘。如果佢同呢个父母有缘嘅，嗱咁大家都明啦，咁啊成为一家两夫妇，就紧有佢哋男女个关系。佢哋男女关系嗰阵时咧，佢有一种欢喜心，无论男方或者女方有一种欢喜心嘅时候咧，咁佢哋有一种光明啊，呢种欢喜心嗰种光明咧放出嚟。嗱，咁呢个八星咧，佢呢个神星呢个中阴身咧，如果同呢对父母有缘嘅，即使咧相隔系千万咁远嘅路程，好似我哋家讲啊美国啊或者咧加拿大或者系澳洲，嗱咁啊坐飞机都要十几廿个钟头先至到噶，啊坐船都几个礼拜噶，都够远啊，唔紧要。如果呢个中阴身嘅人啊，佢拣佢个父母，如果同世间上咁啊几多男女做佢个关系啊？如果同嗰对父母有缘，咁佢呢对父母咧男女关系嘅时候咧，佢有一年咧手系欢乐嘅光啊生出嚟，咁呢个中阴身咧无论千万里咧，佢一年佢就去到噶啦。同呢个有缘嘅父母，我系去嗰度受生，真系咧好快嘅，一秒都唔使佢就去到啦。嗱，去到咧，佢都唔系算嘅喎。根据《楞严经》讲啊，佢就系离唔开呢个真， 和这个爱，即是憎恨和这个爱心入胎的。为什么入胎有这个憎恨这个爱心呢？如果这个中阴身是男人的，即是这个死者是男人来，那么见到他这个老豆呢就不高兴，因为同性的嘛，那么亲恨咯。但如果见到他这个妈咪呢是女性的嘛，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个是自己的妈咪，总之是女性，那么即是异性就吸引啦，那么爱咯，就成此因缘的真爱之心呢，他们就胎了。那么如果女中阴身呢，女死者呢，他见到个母亲呢，他就不 happy， 他就亲恨，因为同性大家女人。那么见到他的老豆是男性，是他所爱的人，那他呢就欢喜了。那么成此因缘的真爱之心呢，他们入胎了。那这些道理呢出自《楞严经》第四卷，你想详细明白呢，你就看看《楞严经》读《楞严经》第四卷呢，就应该有这些道理的了。那所以要明白到我们入胎啊，都是这一年的烦恼，就是这个色音。那这个色就想行色呢，为什么它会空呢？事实上它本身呢有几个譬如的，我们这个色音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好像那些水母，即是那些水的冲击啊，有一种好像那些好像是这个深的灰色的那些水门啊，即是那些水冲击，有一种水门啊，好像是深的灰色那样的，是它的门，它水门来的，是水冲击自由的。那么即是不冲击就没有了，就譬如我们这个色身呢，是始终都是幻化，就算有100岁用什么100年呢，就没有了，就死了。我们的受音呢就好像水泡那样，又是那水冲击一个泡，好像头泡那样，那么突起来一个泡，好像一个乒乓波的，但是这个波呢也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它的水冲击就有了个水波，但是一下子它的空气那些风啊大一点一吹，它就泼一声那就烂了。就譬如我们的受音呢，我们的感受都不是永远一样的，好像我们 BB 肚饿的喊几声呢，那妈咪给张奶就让它喝饱了，它就闭上眼睛，它做猪猪它都不睬你的了，他就不会吵就不会喊了。那么他这个受呢，那也都不是永恒不变了。那这个想呢就好像这个阳炎，这个叫阳炎呢，这个炎就是火炎，就是太阳正午啊好天那件事呢，一片空地去晒出那些水分呢蒸发起来。你远睇咧，好似个海咁嘅，好似飞机场。嗱，咁今日嗰啲飞机咧，好似747啊之类嗰啲大飞机咧，嗰啲个飞机场嘅跑道咧，起码都要10,000尺。咁冇10,000尺咧，747就唔够用嘅。好似今日咧吓，有3.7，亦都有咧，首航空中巴士300坐几百个人嘅。如果你冇咁长嘅跑道咧，就唔够佢用嘅。咁如果你由呢一边望到嗰一边都10,000尺咧，咁如果冇飞机上落嗰阵时啊，太阳好天，咁高照晒落嚟嗰阵时咧，你离远睇咧，就好似咧嗰个尽头嘅地方啊，喺呢边睇到个尽头嘅地方咧，好似有一阵咧系水，好似个海，好似个湖咁嘅。是那些阳光呢蒸发那些水蒸气是暂时有。如果阳光不普照太阳落山呢，这种这样阳炎的水蒸气呢就没了，就是幻化咯。那我们这个行音呢就好像芭蕉，芭蕉即是蕉，吃那些蕉啊，我们的大蕉啊，一条条那些蕉啊，那个蕉那些蕉树呢，你不要看它那么硬，它没有个心的， 是怎样的呢？因为我们屯门我自己的地方呢都有很多蕉树，那蕉树一块块卷埋的，如果你将它一块块这样剥呢，剥到最后那一块呢就没有了，它没有那条心的，我即系话彻底玩化啦，不过佢有好多块卷卷埋埋，卷卷埋埋，一块包一块，好似啲黄牙白咁样，一块包一块，咁变咗呢棵蕉就好硬啦，生就好直啦，好硬正啦，一梳蕉咧几十磅重，佢推棵树都唔会断，有好多块蕉咧裹埋成为一棵树就够力量。如果你将佢一块块咁剥开咧，中间冇嗰条心啊，摸到最后嗰一块咧就冇噶啦，呢棵树啊，咁啊即系玩化啦。我哋个行音咧都系一样啊，你系暂时有，唔系永恒不变。好似呢个芭蕉中间咧冇嗰条心一样。嗱，咁最后呢个第八我哋嘅声音咧，就好似啊呢个幻化，好似嗰啲魔术师啊玩魔术，一块布咁样两样咧。就变只鸡仔出嚟，咁啊养两个变只白鸽出嚟，呢啲都系遮眼法，大家都知嘅。不过佢啲功夫技巧做得好，你明知系假噶啦，你睇唔出佢点样假法喺边度嚟。啊，佢就大家得啖笑。实际上咧，如果呢块布啊，佢真系变鸡变白金咧，咁佢都唔使打工啦，日日咁啊变啲钱去轮卖咁啊，咁生活都安定啦。其实呢啲通通都系玩法，得啖笑。就是某种场合做下呢啲咁样嘅咧，大家一种高兴得啖笑，咁啊说明呢个五种法式受想行识，好似啲水沫，好似啲水泡，好似啲羊盐，好似呢个芭蕉冇心，好似呢个幻化人变呢个把戏幻化，系彻底虚妄。咁啊彻底虚妄咧，就系空咧。其实呢五样就是我哋嘅人，我哋第一个色就我哋嘅色身，我哋有感受，我哋有理想，我哋有行为造作，我哋有去后来先嘅作用。咁啊，呢五种嘢咧就是我哋嘅人，即系色心意法。第一个色就是颜色，系一个相。受想行识是这个心理的作用，是心法。所以我们的人不单有这外表的躯壳，还有他的心理的上面的问题。受想行识，如果有心理是无形无相，怎样表示呢？由我们这个色身的动作表示出来。所以色心意化的这个五种化呢，就是我们的人。加上照见五文皆空呢，就即是呢我哋呢个人呢无我啦。如果我哋呢个五文法存在，唔能够修行观空，处处为我着想，处处呢为我自己打主意，因为系为我啊，当然呢就唔多唔少呢就剥削别人。好似曹操讲啊，佢宁可天下人，唔系佢宁可我负天下人，系唔可以天下人负我啊！大家读过《三国志》咧，就知道曹操咧呢种咁嘅个性。佢话宁愿我咧对唔住天下人，天下人啊唔可以对我唔住，咪为师咯。这个私心离不开这个我见，这个我见就是我们这个人色受想行识，一切的罪过，一切的罪业，将来流转生死，无穷无尽，都是呢这个五阴假合有这个我而造成。那如果我们家真的学佛的人明白这个心经波野的道理，知道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种法是本来空，即是说我就本来空。那我既然本来空了，不过几十年何必这么认真呢？应该是宁愿自己吃亏，要对天下人好， 就算天下人对我唔住啊，咁咪算咯。唔好咧有一点咧报复之心，唔好有一点啦吓，好似人哋咧，通通都对我唔住，好似人哋个个都想害我搵我笨，我一定咧要反抗，我一定要挣扎，要强翻你，要恶过你，咁就变咗对抗。对抗你有我，一有我就唔可以学观自在菩萨啦，就唔得自在，就唔得舒服，就唔得解脱。所以呢个照见五蕴皆空咧，系好重要啊！因此咧，先至有下边一句，就度一切苦难啦。嗱，咁如果你五蕴唔空，即系有我，有我就梗系造罪业，唔多唔少。梗有的罪孽啦，有罪孽就生死流转咧，就百苦交煎啦。如果五蕴皆空就无我，我都尚且不可得啊，又何来有呢个生老病死啊，百苦交煎呢？嗱，咁啊讲到呢处咧，咁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一共二十个字，就啱啱答正九点算系讲完。嗱，咁下一次咧就系、是、度一切苦厄，就系讲咧照见五蕴皆空所得到好嘅果报。咁啊，边啲苦咧？系有啲乜嘢苦咧？咁啊 ，next Friday 再同大家讲啦。咁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